我应该忘得掉，不然我还会笑一笑、哦、那思念像大海波浪滔滔，把我整个

而过，你要我快飞出天穹，我就要离开。